还有漂亮可爱。 你的表白让我想不明白，爱情不是金钱就可以买卖。 不要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只求你的信赖。 不好意思，女王现在对你说拜拜。 你的飞奔之下徘徊在我身旁，甜言蜜语你说了一箩筐。现在我就问你，你爱我哪一样？是聪明善良，是我的漂亮？有时我坏脾气，表现喜怒无常，偶尔发飙，这是爱的疯狂。你若全不懂得，并且把我体谅，这就破例恩准你爱上本女王。女王的诱惑谁能躲得过？红尘中的人都夸我有姿色，凡不俗子 想得太多，怪只怪我害怕寂寞。女王的诱惑，我怎么能躲得过？